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5-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 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词根词缀背单词，欢迎我们的嘉宾傅建立老师。 嗨，晶晶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欢迎各位同学啊，在每天呢最困顿的时候最困的时候来听英语学英语。你说咱 PK 台吧也真是奇怪了啊，老不走寻常路，一到人家睡午觉的时候吧，你看这下午1-2点昏昏欲睡，哎，开始招呼大家学习了 啊，真 一到这晚上吧11-2点了，该睡子午觉了，哎，起来起来，招呼大家学习了。 哎，虽然这是一种反人类的做法哈，但是我觉得也特别考验以及检验大家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啊， 对于学习的一种热情， 没错。所以上次我都说了嘛，你能坚持在这个点儿收听节目，听完一个小时，晚上那个睡觉前的点儿，能坚持听完学习，一定是别有用心 啊！您这意思就是要鼓励一下大家，是吧？别有用心啊！ 你肯定是一个对自己有高要求的人， 没错， 是不是？在这个点儿都能坚持听直播来学习，克服万难，咱们也得发朵小红花， 对，没错。 不说这些虚的了啊，二话不说，咱们开始复习一下这词根词缀课。上一周咱们学了哪两个前缀啊？ 哎呀，咱们上节课学了两个 S 开头的啊，第一个是 SUR， 第二个是 SUS。 第一个 sir， 什么意思啊？表示那超过的、外加的、额外的。 对，没错。咱们还学习了好多词儿，你比如说 surcharge， charge 呢是收费、负担的意思，对不对？收点钱。 对， 收点款，收点保护费， 对 ，surcharge， 那就是 附加费， 附加的， 在您本应该交的这些钱的基础之上，再给您加点儿， 再加点 儿， 不，甭管您能不能支付，附加费。 对，第二个词呢叫做 surface， 脸 ，face。 然后前面的 SUR 表示超过，是不是 外面的脸？ 对，那不就是表面吗？ 没错，咱们上周还说了就这词儿吧，它还表示什么水的表面。 哎，对，没错没错， 面上，表面 就特形象，就跟咱们说那个说文解字儿一样。 对，外面的脸 surplus 这个词儿我们都知道啊， plus表示的是加的意思，所以就是已经多的呀，都超过了，那就是我们说的多余的。 太多了，不要了。 对， 还记得上周说了吗？哈，富妈给我们多余的 啊 爱 哦，妈妈的爱是吧？ 对， 烛光里的爱。 其实多多益善 啊，对， 越多越好。 对， 反正富妈多的是， 嗨， 随便拿。 您想说母性泛滥吗 ？ATM 随便提，款随便提， 没密码啊，是吧？ 对，没密码。 那 free wifi。 您要这么说的话，我估计我也就无法 survive 了。 能 survive 这单词啊 ，viv 生命有生命的， 那么就超过了生命的，就是给您再续命一下， 续命，一口仙气儿。活着， 所以就是幸存求生这样的意思。 尤其是什么，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哎，就你活下来了， 命大， 幸存下来就这意思。 对 ，survive。 在这个商业当中哈，大家注意，繁荣昌盛的时候，哎，咱们什么都不比，但是 如果在经济衰退或者说在行业周期进行这个改变的时候、 哦、 我们比什么您知道吗？ 比呢？ 比的就是看谁能活着， 哎，就那口气儿谁能挺着。 哎，以前咱们都跑着，慢慢咱走着，后来咱都跪着，最后趴那儿、 嗯、 趴在那儿您可别停了气儿。 哎 哎，等到大家都停了气儿了，您就成为行业的霸主了。 哎哈，您就回光返照一下就 啊，不什么回光返照、啊、 立地成什么了啊，最后就您就成那最后一个、 嗯 老大了、 嗯、对，所以不仅仅是在行业当中啊，比如您在这个企业当中也是有的时候在那说熬着，您熬着到最后就能熬成 婆好，也是一道理哈、 嗯、 人生道理。 嗯， 好，再看这个 SUS SUS 这个词啊、前缀我们都说表示的是在什么下面或在什么后面， 在下面偷偷看，暗中观察，怎么说呀、嗯、 Suspect、 Suspect Suspect 就是看， 嗯，所以偷偷的在后面看您，就是对什么怀疑， 嗯，表示怀疑的态度。 对，那咱们再来看个词儿，上节课学的 suspend 挂着 depend 啊、 嗯、 pend 挂着 suspend 挂在哪儿啊？ 从底下挂着 啊，挂下面。 对，所以就是我们说的悬挂呗， 悬挂 suspend。 嗯，还有个词儿叫做 sustain， sustain 和那个 tain、 嗯、 这词儿是 表示拿的意思 啊，拿住的意思、 哎、所以在底下拖着您，给您拿好了， 哎，托举了， 嗯， 托举起来、 就是支撑啊，承受啊， 就是一个稳固的什么大后方， 哎，对，没错， 给您支撑和承受起来。 对， 要不就这身子骨， 嗯， 风一吹倒了， 倒了那哪行啊，是吧？ 那不行，所以还得有一个 sustain。 没错。 好，这些词越发的生动形象了哈。 嗯， 其实咱们前缀课呢，哎，学的还不少了，还学个几个，咱们就该到后缀了啊。所以咱们还是加把劲儿，继续的把前缀学好、 啊、 学完。 因为咱们今天都学到这个字母 U 的了 ，U 了， 啊 ，U V。W， 没错没错 ，X Y Z， 然后就没了 啊，就这前缀就差不多了。 对， 当然这只是第一版的简版了。 嗯，而且呢，朋友们再往后学词根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呀，这些比较难的词儿当中，好多前缀以前都学过了。 是的，为的就是让大家啊，在第一遍学习以后，能够在第二遍见到的时候。倍加眼熟、 嗯、真不容易、啊、 这样就加深你的记忆了。 行，那咱们呀、啊、开启新的啊这个前缀的学习、 啊、 今天要给您讲什么呢？ 叫做 UN UN UN 哟，我怎么记得咱们以前初中的学过那个 UN， 老师说吧，他表示的是否的意思，不的意思。 我记得那个词叫 usual 和 unusual， 嗯， 大家记不记得？ 没错， usual 就是什么 普通的、 普通的平常的， 对， 加上一 unusual， 嗯、 一下就变成一个非凡的了。 对，没错没错，而这、嗯、 普通的， 对，所以这个 UN 啊，大家可能一开始的时候觉得哎呀太简单了，但是您注意，今儿我们给您讲的 UN 除了表示否定前缀以外，还有一个表示打开的意思。 哎呀，第一个意思是我们很熟悉的了、 嗯、 很多单词啊加上 UN 以后立即变成了否定的含义。 嗯，没错， 这不陌生 不陌生 啊，我们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我们先不举啊，请大家在直播间当中，尤其是咱们第一次听直播的同学、 嗯、 啊，赶紧动动脑， 对， 来看看啊，哪些词您觉得学过的， 嗯， 加上了 UN 这个前缀，或者说以它开头的。 对，其实我觉得大家以前学过很好玩的词叫做 likely。 Likely 就是我们说的有可能性的。 A very likely， 对， 很有可能的。 那要是没有可能性呢？ 莫不是 unlikely？ 前面加上 UN 就行 ，unlikely 啊，有了，还有别的、嗯、，fortunately 表示的是幸运地 ，unfortunately 那就表示不幸运地呗， 是不是？这个 UN 前缀应该说同学们都知道， 嗯、 我们一提，您应该脑海中马上就有记忆了。 没错，那今天呢，再给您哈、啊，砸四个词儿，这个词儿前面呢都放 UN， 我们就先来复习一下这个小前缀。 UN 的第一个单词叫做 unacceptable、 嗯、对，不过这个单词呢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哈，它的这个发音呢我们不妨可以把这个 UN 这个 N 和后面的这个 acceptable 那个 连在一起来读 unacceptable， 对 unacceptable， 这样的词啊其实也很多，考考秦老师哈，您知道那个有经验的怎么说吗？ experienced。 那我要是没经验呢？ 那就是 unexperienced。 对，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偏写的结构，但我们在读的时候呢，不妨把这个 n 和后面那个元音字母连在一起 ，unexperienced。 哎，就这样的。所以朋友们，您看这个词，我们也才连着读一遍， 就变成 unacceptable。 对 ，unacceptable。嗯 ，unacceptable。 那咱们先来分析一下这个词根吧，金老师。 拆分。 行。您看哈，前面有个 UN 之前说过了，它表示的是相反的意思。可是您看中间这个词呢，叫 acceptable， 这词您一定都认识，表示的是能接受的。 再分一下，不就是那个单词 accept， 再加上后缀 the ball。 啊，对，没错 ，the ball。 所以那个 able 表示的是能够的意思，对不对？ 嗯， 所以是 acceptable 啊，就是能够接受的， 可以接受的。 对， 因为 accept。就是接受之意， 没错。 如果说想请傅老师再给拆分一下，我们来看看 accept 这个单词里面是不是也有熟悉的词根呢？ 哎呀，金老师您说太对了，这个里面有个词根是 cept， cept。 对， 简直是学过太多次了。什么意思来着？ 您说吧。 什么拿着之类的意思。 对，就这感觉。那朋友们您看看前面的 AC 是不是金老师和我也给您讲过，就是强调吧， 加强。 那您想想，您这东西我拿着吧，我好好的拿着吧， 我加强的拿着，我攥手里， 那就是我接受它 嘛，我不撒手。 对，没错， 就是已经放到我手里了，这就是我的了。 对， 所以我接受了， 没错。那么 acceptable 啊，刚才说了 able 是能够的意思，所以就是可接受的。那前面我们再放 un 就是无法接受的。 真是层层叠加法呀。 对，我有时把它比喻成什么呢？大白菜 啊， 您看那白菜一层一层包，最后包出那芯儿就是词根。 最小那芯儿啊，在这个单词里就是那个 sept。 对， 一个拿住的意思。然后再加一层皮儿，叫 ac 给它包起来。 对， 后面再用一个 table 给它包起来。变成一个 acceptable 这词儿了。 然后我前面再给它包一层 unacceptable。 对， 好，就变成什么了呢？不可接受的。无法接受的。哎，您说这词儿是不是抽象的意思比较多呀？ 对呀，你比如说，哟，他向我提了一些非常苛刻的要求。对不起，您想要求是我无法接受。 Cannot accept， 无法接受。 Cannot allow， 也不能允许。 Cannot approve of， 更不能同意批准。 那就是无法接受的。 没错。 您比如说，哎呦，这工厂的噪声啊，达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那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夜深人静，万籁俱寂，外边的工厂开工了， 特别可怕。 Noise from the factory has reached an unacceptable level。 我们都知道哈，这个里面的地步啊，您可千万不要写成是地和步啊，它的意思就是达到一定的级别和水平了。 就是 level。 对，所以这个可接受的地步呢就叫做 acceptable level， 那不可接受的就叫做 unacceptable level。 说这个噪音啊，来自工厂的噪音啊，它已经达到了 reach 什么什么 level。 对， 达到什么水平。 对， 中间加以形容词，注意了吗？ unacceptable 前面竟然用的是 an。 因为它是一个小元音发音嘛，对吧？ 对，因为它是 you 字开头的。 这个句子啊，讲的里面的内容还真是挺多。你比如像工厂的噪音啊，我们以为的就撇 s 或 of 结构，但其实它用的是 from the factory， 是因为从工厂里传出的噪音。 对，那达到这个比较简单 reach 的，但你看是已经达到了，是 has reached an unacceptable level。 所以以后你会说了，达到难以容忍的地步，就是 reach an unacceptable level。 对， 耳朵已经接受不了的地步了。 您睡觉轻吗？ 轻是？ 就是一点噪音都不行。 哦，好，那好像有一些，有一些。 哎，我跟您一样，我也是，就一点噪音都不行，而且尤其是那种有固定节奏的噪音，我就完蛋了。 哎，其实有固定节奏的噪音，反而还有时候可以催眠。 是吧？ 你比如说最近不是暖气在试水吗？家里不都跟水帘洞似的吗？难道那样的声音睡不着觉？ 因为它有一定节奏，我会知道它下一个嘚儿，所以我就一直在听它，等它嘚儿嘚儿嘚儿嘚儿。 啊，包括打鼾的声音，就等等，反正一点噪音都不行 啊，就非常安静。 对，那每次出差我都很痛苦，我就得戴那个耳塞。 哦，这陌生的环境里也无法入睡， 啊、是 耳朵很敏感。那所以像咱们这样的人，家里就不能养小动物 啊、 是吧？ 是， 哎，就因为它不能 不。它不能不发声啊， 它不能不发声，所以比较麻烦了。 行，那这个词儿大家记一记，叫做 unacceptable， 无法接受的。 嗯嗯，也可以说下一个例句。 嗯， 这种行为在文明社会啊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嗯， 咱们主语肯定是行为了，是不是？那行为可能是接受被接受，那应该是个被动啊。Such behavior is totally unacceptable。In a civilized society， 对这个里面的 civilized society 啊，就是这个文明的社会。那您看前面说如此这样的一种行为 is totally unacceptable， 那就是一点都无法，完全不能被接受 啊，就是彻底否定了。 哎，对，这是一个 totally 啊，大家可以背一背。其实是一个老外经常用的一个词。 嗯，完全的。 对，绝绝对对的。 啊，绝绝对对的。 嗯 ,totally unacceptable。 嗯， 啊，文明社会我们学会了叫做 civilized。civilization 就是文明的名词。 对，好多同学会用的是 civil， 啊，那个词表示民事的。 啊，那国内的。 哎， 那个叫 civil。 没错，所以我们一般用的是 civilized society。就是文明的社会，这词儿大家在互动区可以写一写、 哎、对，我们也提醒大家听直播的同学哈、啊，今天是不是可以考虑记好你的笔记呢、然后课后发给我们。 哎，对，咱们晒晒笔记。 我们很多听语法课和词汇课的同学、那记的笔记已经是满满的一本了、都开始换本了已经、 可以出版了 真棒哈、 对吧。 好、来看再看一个例句哈，说奇高的失业率。 嗯， 其实像这种奇高的啊、我们很难去找到对应的英文单词。 对， 但是在这个例句当中呢，他用了 unacceptable 来进行处理。 哦， 啊，说 unacceptable high levels of unemployment、 真好。我们知道这个里的 levels of unemployment 就是这个失业率，对吧？就是失业的水准。不过朋友们您看 high 这个词是个形容词，所以前面需要用 unacceptable 这个，再把它接 L1， 就是这个 unacceptably 这样的一个副词来进行修饰。 是的，所以说您看这个 unacceptably 也可以翻译成是奇高的，奇高的就是高到您无法接受的。 对，没错没错。 哎，所以真的英语用词挺活的， 挺活的、 而且另外大家看到了吗，employment 的前面是不是也加了 un 前缀啊？ 哎呀，还真是啊！ 哎，那这是什么意思啊 ？employment 就是就业率吧？ 嗯， 就业， 所以这就是失业率 啊，加上一个 un 前缀，那表示否定了， 对， 那就是失业了。 对，有的时候我们会用 rates 那个词啊，就更多情况下可能会用 rates， 但在这里用的是 levels 也 OK 的 啊。您说的是 rate， 对、 这个率， 对、 rate or rates， 对。 好了，这就是第一个单词、叫 unacceptable。 对，顺便插一句话哈，咱们之前刚才说这个失业率，我最近看一篇文章，就说以前呢在经济学当中来计算经济是否好与坏啊，它是用失业率的。大家想失业率越高经济好不好啊？ 失业率高当然不好， 不好吧。但现在有这个表明啊，就是如果你是一个 high levels of unemployment， 那么代表的是你的经济反而好。 哦，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国家或这个行业机械化水平高，所以都机器人帮你去做事情了，大家就不用那么辛苦的每天去做工作了。 那一定是未来社会的写照了。 对，那这些所谓的失业的人，他们要做些什么呢？这可能就涉及到政府对于这些新的工种的开发和对于员工的培训。 哎、对，重新的再就业了，要开发新的工作了。 没错，没错。好了，刚才呢给您所讲的就是 UN 啊，第一个含义就是不无的第一个词。Unacceptable。 好，再看第二个词，生活中非常常见。Uncertain。 Uncertain、 Certain、Certain 这个词也可以在美语当中读成 certain、它有一个喉音停顿 certain、都行、Uncertain、Uncertain。 您看看 certain 这个词我们学过什么意思啊？ 哎呀，那就表示的是肯定的。 我们是不是学过 certainly? Certainly. 哎，那就是肯定的。 就是没问题的。 没问题的。嗯、啊，妥妥的。 对。好多人会把这个重音标错，标到后面去 certain, 是吧？ 哎呦，那可不行，说法语呢啊。 那它是形容词嘛，我们最好把它放在前面哈 ,certain, 是吧？ 哎，嗯，加上否定前缀以后就变成 uncertain。那这个词儿太简单了啊 ,certain 表示有可能的肯定的，这不就是没有什么肯定的就不可能不肯定的吗？ 啊、那就是无把握的。 嗯 ,feeling doubt about something。 对什么事情比较的怀疑质疑。 Not sure。 嗯，那不准。 哎，你看生活中天天好的事情。 嗯、 哎，我这个是做这件事儿呢，还是做那件事儿呢？ 啊， 犹豫拿不准，没把握。 那你说他们俩人都拿不定主意，接下来该做什么？ 哦，坏了，俩人都拿不定主意、 啊，都拿不定主意啊。 They are both uncertain about what to do. 我听明白了，这个里面的 uncertain， 它的后面一定接的是 about， 对什么东西不确定。 明白了，嗯。 They are both uncertain about what to do. 你看 ，they are both 啊，两个人都 uncertain， 都不确定， 嗯、 后面接这个 about what to do。 对， 什么事儿啊？不知道啊。 这不就是咱们生活中平时所说的“纠结”二字吗？ 哎，真是这样的。 纠和结， 嗯， 哎，A 还是 B 呀、啊？嗯，不太确定。 对， 看吧。 所以，一个那个哲学家说过一句话：基本上我们每天所做的一些相对比较重要的决定，都是在非理性下做出来的， 就是相对什么的决定， 相对重要的决定， 重要的决定。 你说怎么重要的决定才非理性呢？ 反而在非理性。 对，因为很重要的决定的时候，您就会百般的 uncertain， 最后听从了直觉。 哎，没错，就这个意思。 所以理性呢，它理性的尽头，它就是感性。 对，后来那个这个哲学家说呢，说那这个世界上一定是有很多大事情来决定它的发展方向的。 嗯， 那到底是我们的理性在决定世界，还是我们的感性呢？ 理性负责分析，感性呢负责做决定。 哎，对， 各有分工，挺好的。 对对、嗯， 分析你分析的哈，反正分析的挺有道理，头头是道， 头头是道。 到最后，哎呦，就决定不是那么回事儿， 不是吗？对对，没错没错， 不那么回事儿。 对， 最后都是人都说听从内心的声音。 哎，所以这里啊，想和我们 PK 台的听友说，您一定会在生活当中遇到很多的这个frustrations。And challenges， 你不要再去听别人的，因为你所有听别人的都会要不做，要不不做。就像您刚才所说，就听自己的 inner voice 就完了， 听自个儿的声音内心。你发现好多重要的事情，咨询了身边一圈朋友， 啊、 最后还是自己拿主意， 还自己拿主意， 还得自己拿主意。 您说的对。 但有的人他不想自己拿主意，他想让别人拿主意。 哦，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敢承担责任。 那若是对自己的问题也不敢承担责任？ 当然啦，如果是你帮我决定我要上这所大学，如果我弄砸了，那是你的问题。 哦， 那不是我的问题。 这种人可能大有人在呢。 哎，对，所以还是要建议大家要勇敢的为自己的人生啊做决定。 对对， 勇敢的什么出击，勇敢的做决定。 其实我 做自己的主人， 做自己的主人，没错，你说的 是 嗯。好，我们来看个例句哈， 特别好， 说什么呀？我不能肯定啊、我对他的什么感情I'm still uncertain of my feelings for him。 大家再来听一遍这个句子啊， I'm stillUncertain of my feelings for him， 这个里面的 uncertain 的后面接的是介词 of 结构，也就是说你既可以接的是 about something， 你也可以接的是 of something， of something 都行 都行。 嗯， 好， uncertain 的第二层意思呢，它有这个多变的和难以预料的。 哦， 就是说 likely to change especially in a negative or unpleasant way， 就这个事情啊变化多端，但经常是一种不太好的这种方面去发展。 所以大家看见没有，这个词的一个核心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事儿它是处在变动中而没有 结论性， 哎，没有结论性的这种过程里。 对， 所以我们似乎前途渺茫。前途渺茫，就这个渺茫哪有这种英文单词啊？ 哎，前途我都知道，那不就是 future， 可以的。 渺茫，这真没有啊。 little vague 啊，vague 倒 OK， 有点那种 模模糊糊 模糊糊的，对、 啊， 但是也没有那种不确定性的感觉了。 所以说 ，our future looks uncertain。 哎呦，太好了， 经典 looks uncertain， 这不定的， 对， 就是多变的和难以预料的， 哎、真的是。 除了形容事儿以外，也能形容人。有时候这个人啊，脾气令人琢磨不透。 哦 ，a man of uncertain temper。 temper 啊，表示的意思就是脾气秉性。 那么 uncertain temper， 哎，就是说他的脾气秉性摸不透。 雨天啊，八个主意。 哎，我跟您说吧，这种人特别适合做什么吗？ 做啥？ 领导。摸不出这人到底想什么嘛，对吧？ 啊、说一句话吧。 嗯， 一箭八雕 啊，对， 是不是？ 对对， 你能摸着他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 摸不着， 摸不着。 所以就是说 ，uncertain temper 也是我们人的特质， 还真是这样的， 是吧？ 这个 uncertain， 在这个英文的小说当中啊，它就叫做不确定性描写 ，uncertainty。 哎，对对对，没错。你比如说像托马斯哈代啊所写的著名的这个德伯家的苔丝啊，他想写呀、啊、这个德伯。就苔丝啊，他的这个命运多舛，就是无法被自己掌控。你知道他写什么吗？他不写，直接写人，他写的是天上的云，啊，这个云一会儿呼呼转啊，一会儿又积云啊，一会儿是卷云，一会儿就消散了，一会儿回来了。他用这个来去烘托主人公命运的这种 uncertainty。 哦，借景喻事儿。 对， 借物喻人， 对，没错， 嗯 啊，那在这个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当中也是如此啊。这个老人呢，他捉到了这个大鱼，正往回走的时候，是吧？他本来、嗯、他要想写呀、啊，就是这个海底下那个灰青鱼要来了， 嗯， 但是他不这么写，他会写的是呢，这个天上的云彩一会儿多一会儿少，一会儿就没了，一会儿又有了，跟这个苔丝的感觉是一样的。 嗯， 就好像是在恐怖的电影当中那种滋滋的那种声音 哦， 然后轰的一下鱼就来了。 真是这文学描写啊，真是费尽心机啊。 对，不过还要给大家介绍一部作品，是迈尔维尔的白鲸记啊。这个大白鲸啊要来的时候，同样也有这样的一种渲染，都是一种不确定性 啊。明白。那富妈平时说话通常是一箭几雕啊， 一箭半雕。 那这沟通效率有些低呀、 啊。哎，您这就不知了吧？有的时候话不能说满，您要不一箭三雕，置人于死地；要不就一箭半雕， 八雕、 嗯、啊，八雕， 一箭八雕。 对对对，要不就八雕，要不就 半雕， 半雕。总之不能一箭一雕。 那您那一箭半雕是个、图个啥呢？ 图的是让事情更加平稳的运转。 哦， 对，如果你咣咣咣咣咣说完了，你没有给人家回旋的余地。你也看不到事物发展当中你需要再做的一些准备， 嗯， 所以你会说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的挤，哎，然后到最后这些事情很舒服的办完了。 嗯，够累的哈。 啊，累，是是累， 没办法，为了构建和谐社会嘛。傅老师的用心全在这里面， 是是是啊，和谐的傅妈。 所以好多事儿吧，你信息不全，你就充分的着急下论断， 不 行，其实不建议构建，不适合构建和谐社会。 对对对，所以要慢，要慢下来。 嗯，傅妈此时此刻脸上挂满了。那个礼貌而不是尴尬而不是礼貌的微笑。 还有好多皱纹。 好了，说完了 uncertain 这个词， 嗯，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Move on, let's move on to 下面一个是 不舒服， 不舒服啊、 uncomfortable。 对，这个重音呢，大家看是在那个 c 啊，这个字母 c 上，但是 c 呢读成 k 这个音，所以就是 uncomfortable。嗯， comfortable, uncomfortable。 对， 来嘛，我们来拆分一下 comfortable。 嗯， 怎么着就变成舒适了呢？ 啊，其实特别简单，因为这个 comfortable 它本身的意思就是舒适的意思。对吧， 这解释没毛病。 对，没毛病。 不拆了、这不拆了。 其实这个里面有一个东西啊，是 FORT。 FORT 呢，它还有含义叫做卷曲的意思。 哦，卷曲。 所以您想想啊，您躺在床上，这往那一侧躺、 卷成一团， 舒不舒服？ 软软的沙发里就窝在什么舒服，窝在沙发里 啊，对，就这意思。对对对，卷曲一团嘛。那 COM 表示的是啊，全部， 全部的。 哎，您就抱着脑袋卷卷着小小腿儿，你看多舒服呀，对吧、 哦？ 所以这个词就是能卷起来的，能让你舒舒服服躺在那里的，就是 comfortable。 哎呦，这词儿真好 ，comfortable， 是吧？ 一说都觉得有一种舒适感扑面而来。 可是您别着急，前面加上了前缀 un。 嘿。一下感情色彩变成了膈应的了。 嗯，那就是 uncomfortable， 就不舒服了，是不是？ 不舒服，什么感觉是不舒服的呀？ 嗯 嗯、鞋，不舒服的鞋子 啊， 可不可以这么说 ？Uncomfortable shoes， uncomfortable shoes。 嗯， 床不舒服啊，都睡不着觉。 嗯 I couldn't sleep. 我睡不着。 Because the bed was so uncomfortable. 因为这床是太 uncomfortable, 不舒服了。 对，尤其像傅老师这种，一出个差，外边的床睡不着觉。 啊，你看我今天晚上就出差，我已经做好彻夜不眠的准备了。 这么严重啊？ 对，就一点事儿都不行。所以我要问，我说这个屋子是不是在靠近窗子？窗子的底下有没有餐馆？就类似，就都要问清楚，然后才能选成那个房子。 看来出差条件不咋地呀、啊。咱们给他说，那个邀请方弄个五星级的。 嗯，没有，没有。 别老弄那个什么二星的。 二星的。 那条件好点，稍微好点睡得可好了。 是 睡可好了。 对 哎、 啊、看来金老师是经常住五星啊，这么了解。 哎呀、啥意思啊、难受极了这个对话。uncomfortable. 嗯， 什么叫 comfortable？ 衣服啊，家具啊，not letting you feel physically comfortable， 就让你身体啊哪哪都觉得不舒服，就叫做 uncomfortable。 哎，所以说我们来看哈，什么东西让你感觉难受，不舒服啊，不暖和，就是身体上的纯肉体感知觉得不舒服。有时候坐的姿势啊很难受。比如说做个，比如说傅老师出差，做一个那个硬座啊， 硬座，哎呦我的妈呀， 那坐姿真是， 然后坐火车一坐八九个小时， 哎呀，坐姿不舒服，I was sitting， 坐着， 就我坐哪儿呢？ 我们说呀，以什么坐姿啊，是 sit in 什么什么的 position， 明白了。Position 表示的意思就是坐姿，所以 in a 什么 position 就是处于某种什么样的坐姿当中。 好，说了这个坐姿它是不坐姿，这个坐姿它是不舒服。那就是 sitting in an extremely uncomfortable position。 这里的 extremely 啊表示特别地，所以您看 extremely uncomfortable position， 特别不舒服的坐姿， 尤其不舒服，难受极了， 难受极了。 好，他仍觉得没有支撑，站着不太舒服。She still finds it uncomfortable to stand without support. 您看，没有支撑，那可不是不舒服嘛，对不对？ 对，也是 uncomfortable。好，我们来看它的第三种意思，表示一个人呢，他使或者是什么东西呀、他使人非常的焦虑，非常的尴尬，害怕的。或者是不自在的 啊，就这个词儿，除了表示肉体上的不舒服，还有内心当中的焦灼呀、尴尬呀、不自在的感觉。 对，有的时候啊，我们说没声儿挺好的，但是有一种寂静呢，它会让你感觉不安，心里毛毛的，就是一种 uncomfortable silence， 一种让人不安的寂静。 哎，这种也是哈， 对， 身体感觉到。哪个地方不对劲？ 哎，我们在那电视剧里经常能看到这种 uncomfortable silence。那你比如这个人是吧，出轨了是吧？然后这个妻子说：“你到底出没出轨？”然后这个时候死一样的安静，那就代表默认嘛，对吧？uncomfortable silence。 这例子举的可怎么想到的哈？而且提到这个话题，他明显表现出了不安。 可以。 He lookeddistinctly uncomfortable 啊，就明显地叫做 distinctly， 这个 distinct 就是那种一眼能看出来的，就是完全是表露在外面的， 特明显的。 distinctly uncomfortable when a subject was mentioned， 当这个 subject 啊这样一个话题被提及的时候， he looked distinctly uncomfortable， 特别明显的不安。 凡是听到这个话题，现在此时此刻眼珠转动了的人 啊， 心里都不安的， 都有鬼是吗？ When the subject was mentioned， 好，一种不安的寂静。还有就是那种啊，就是什么内心惴惴不安。 哦， 什么叫你说惴惴子不安？怎么翻译啊？那就是说 I had the uncomfortable feeling， 内心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就好了。 明白了。 或者是令人头痛的事实，头痛，难道有 headache 吗？An uncomfortable fact。令人不舒服的事实，棘手的、麻烦的、难处理的，都这意思。 所以您看咱 PK 台这单词节目哈，又给您讲简单的词儿，但是又把简单的词讲成更深层的含义。 好，这就是 uncomfortable。今天的这词儿都不怎么 什么呀？ 都没什么可确定的。第一，无法接受的。 对。 第二，不太肯定的。 嗯。 第三，不舒服的。 不舒服的。 第四，来看一个不同的。 嗯，这个词啊，相对比较简单了啊，叫做 unlike。 unlike。 嗯。 like 有喜欢之意。 嗯。 也有像什么东西之意。 对。所以前面加上 un 啊 ，unlike 就是我们说的不像，或者说不一样的、不同的，就这词儿。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嗯， 它通常是指两个事物， 两者之间彼此的不同、 差别， 对， 差异， 嗯， 不同， 相异性。 他们两位都是教师 ，They are both teachers。 除此以外。他们迥然不同。 Otherwise, they are quite unlike. Otherwise,、嗯、除此以外、嗯、they are quite unlike. 对， 完全不同。 没错，这个 otherwise 呢，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它有什么否则上的含义啊，其实坐在这里就是除了上面那件事之外，还怎么怎么样。 嗯 嗯， 所以说这 unlike 呢，刚才咱们讲的这层意思呢，是它做形容词。 嗯。 就是说 they are unlike， 他们不相同，他们是相异的。 对， 同时它可以做介词， 还能做介词使用。 preposition， 嗯， 可多了做介词的情况。 那咱们好好看一看， 特别多，音乐和其他艺术形式迥然不同。 嗯 ，music is quite unlike any other art form。 啊，您看这个里面的 quite unlike。Any other art form 就跟其他艺术形式是不一样的。 嗯， 有点像我们说的，你就把那个 unlike 啊想象成呢是介词 on、in 这样的东西 ，at 等等，然后后面挂名词，就这样一个结构。 哦、 那朋友们会说，它难道不是个形容词吗？那大家知道，形容词是 unlikely。 哎，对了， 对吧？所以这个地方没有 ly， 那它到底是什么词性呢？它就是个介词。就是这么来的、 哦、就是这么来的。 哎，对 啊、哦， 嗯， 这声音啊有点像鸟鸣啊。The sound was not unlike that of birds singing。 有点像是吧？ 哎，这是典型的这种英文的表达方式， 嗯、 双重否定表肯定。 特文艺哈， 就不是不像， 对， 还绕着弯儿。 其实就像， 他绕着弯儿说 not unlike，、 嗯、 不是不像， 嗯， 不是不同。 那就是像， 你说像不完了吗？ 对呀、啊嗯， 他不说， 这可能是一种夸张或强调的用法。 但是你看英文中，他说什么事儿，直到什么就怎么样了？ 他不这么做，直到 until, 他非得说 not until。 对， 你看， 对， 非得先否了，然后再说。 对，可能我们觉得这很奇怪，但老外人家可能也没有这么 没这么觉得， 对， 它就是一种习惯的表达方式。 没错，没错。 好、嗯、，The sound was not unlike that of birds singing。 哎呀，这声音特像鸟叫， 所以同学们可以学习和模仿一下这样的句型。 对对对 ，not unlike。 对， 嗯 ，something was not unlike that of something else。 嗯。好像跟别的东西就不一样、啊、是吧， 就是不一样，挺有趣的这种表达。 没错、 啊、双重否定表肯定、 嗯、所以朋友们注意哈，这个 unlike 啊，它在这个含义上面等于 unlikely 啊、 嗯、 只不过呢它的那个 ly 啊没有，它的词性是介词、 嗯、 后面直接挂 something 就可以了。 介词这个词性还是挺长姿势的。 对、 嗯、 这个点呢在那个 ICT 的语法改错当中曾经我是见过这道真题的，就是 unlike 啊，它把它判断成是一个形容词就错了。 哎， 嗯， 为了考验大家听得认不认真啊，我现在看聊天室，我点个名儿，嗯，不走寻常路，李银。 哎，我也想点他。 Julia 平常心、 嗯、 啊，看今天正在听直播的同学 ，Echo，Hello， 还有飞扬的天空 ，Shelly 幺八零，真不错，多少年来啊没有点过名了，栗子栗三二一， 嗯， 一片云老同学了 ，Cindy 陈。一条咸鱼， 还有 空， 还有卫青， 杜蒙科，特立独行的鱼， 嗯， 啊， 丫头， 对，这些都是踊跃发言的同学， 嗯， 啊，这么 April G P distinctly， 好， 特别好、嗯， 非常不错， 对，其实大家那个是不是也蛮喜欢我们被点点名的，是吧？ 那必须的，哎呦，这位同学叫 Sir Sunshine 太阳先生。 Not unlike. How are you? 千万不要回答 Fine, thank you, and you?、 嗯、 刚才说的是 UN 的第一层，大家都很熟悉的意思了。 嗯 啊、今天傅老师来介绍一个第二种意思。 那今天呢咱们就来看第二个意思了。除了是无和不离以外呢，它还可以表示的是打开或解开。 解锁了。 哎，对，没错没错。 打开了。 对。 比如说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个词 uncover。uncover。 这个词啊，您看这里有一个 C-O-V-E-R, cover。这个词表示的意思是覆盖的意思。那您看个 uncover, 这不就是把覆盖的东西再给打开吗？言外之意就是我们说的揭露揭发啊，就叫的 uncover, 就是把那 cover 的东西啊给它打开了。 对，当然它的前提一定是我之前是给你盖好的，然后把你给打开，所以你看有那种揭发的那种感觉。 所以首先它有一个物理的意思，就是揭开盖子。 对 啊，remove something that is covering something, 比如说你揭开锅盖，让你们家煮的那汤熬那汤再慢火煨一下。 我知道啊，把盖儿揭开就是把那个 pan 给打开。 Uncover the pan。 对，没错没错。 Pan 就是平底锅嘛。你把锅打开 ,uncover the pan。 对。 好，让汤再煨一下。哎，这个怎么说呀？Let the soup simmer。这个词 ,S-I-M-M-E-R, 就是慢慢炖。 哎，对，这个 simmer 呢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就文火。文火，所以就表示是用那个文火，用那个小火给它慢慢的咕嘟咕嘟。 对对对，慢慢的熬出那个味道。 对， 胡妈会熬汤吗？ 我们叫煲汤 啊，会会煲汤吗？ 哦，煲啊，念煲吗？ 到底是不是真的？会煲汤吗？ 会，鸡汤啊，鱼汤啊，面条汤我都会。 面条汤 啊，面条汤就是拿鸡汤做的面条汤。 那还不错，心灵手巧。 哎，谢谢。就这个煲汤啊，这个过程是一个很享受生活的过程，因为它很慢，然后你听咕嘟咕嘟的那个声音，尤其在冬日哈，它的那个热气冒出来，很温馨，就是让我想到童年的感觉。 哎，关键是入味儿的感觉好啊。 哎，对， 是吧？ 对， 没味儿的汤跟有味儿的汤，那可口感是截然不同， 完全不一样。 所以做事儿吧，还得有点耐心。想喝到好汤吧，还得有点耐心。 对对对 ，simmer 一下是吧？ 哎，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对，没错，慢慢来。 哎，所以说煨汤我们学会了，叫 let the soup simmer。 Let the soup simmer。挺好。那这里呢是一个物理性质的，就把什么东西给打开，对不对？ 好。 还有什么意思吗？ 揭露、揭发 啊。 尤其是 discover something that was previously hidden or secret. 以前藏起来的，以前是个秘密，现在我把它给 discover, 给它给揭发 发现出来。 您来个例句。 我来个例句哈。哎呀，警方发现了晶晶老师的阴谋。 Police have uncovered a plot. 我们知道这个 plot 意思就是阴谋的意思， 那种策划和计划。阴谋。 对，所以你说发现了这个阴谋，我们不能说用 found, 因为这个词表示这个东西丢了，把它找到， 重新找到的意思。 对对，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词，特别好啊，叫做 uncover, 就是以前在，现在把那个盖揭开了。 对，你想这阴谋当然得是背着人家弄了。 那是啊， 所以你看这里说我们的是 previously hidden or secret, 确实以前藏着一件秘密，得我现在给他给 uncover。 明白了。好，就这么说 uncover 就是这两层意思。刚才自打咱们点名以后，好多同学浮出了水面，大家真的挺可爱的。我觉得大家是 awesome 很可爱。 对，我最近读了本书哈，叫做游戏化的思维，这里的写的是一定用游戏化的方式让大家参与进来，点点名，大家活跃活跃，其实大家就清醒，就不困了。 居家好妈妈，我想吃鱿鱼汤。 鱿鱼汤啊，不错不错。 来，富妈什么时候给咱们炖一锅啊？ 哎呀，这好说，你去买鱿鱼 啊。这什么使唤人的呀？ 想不想吃？ 你看我是那个会去买鱿鱼的人吗？ 那你会什么？你告诉你会什么？ 自己看着办。 会吃。 你得知道我会什么才行。 对对对对， 不然怎么合作啊？ 投其所好，投其所需。 不然怎么合作呀？ 不合作也罢。 真的假的？你说的啊？ 我说给你煲鱿鱼汤。 Upload。下一个词。 哎呀，这个词重要哈，叫做 upload。咱都知道 LOAD 呢表示的是装载的意思，是不是？对吧？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啊，这个 UN 啊，它表示的意思呢是这个否定的。所以本来 load 是装， 然后你那 UN 表示否定就不装它了，所以这个 unload 就是我们说的把东西给卸下来，就不装它了，摆脱掉了。 库玛眼神真快哈，没有掉入 下没有掉坑里， 没有掉坑里，哎呀，这库玛真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啊。对，刚才我说的是一个 upload 这词儿、load 呢，这个单词词根的意思就是装载。 对， 我们平时说上传什么文件叫 upload， 上载什么的。 对， 但是在这里呢，我们介绍这个单词是 un， 是 unload。 对，金东老师是给大家补充一个词是 upload， 是吧？ load 是装载了，那 unload 呢，那就是不装了。 对。 咱们就把它给解除负载了， 对， 那就卸下货物了。 像我们现在哈，咱也不开车，也不什么卸载东西，但是我们每天需要做个事儿，那就是要把我们的负能量全部都 unload。 哎，这个观念是不错的 啊，给它卸载掉，是吧？您天天装着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于言于己都不好。哎，你给他卸了，每天清晨都轻装上阵，多好啊！ 对，它有一层意思呢，就是说从这个车船上卸货。比如说 unload the luggage from the car 啊，把车上那些行李给卸下来。 哎，卸下来、就卸货嘛，直接很简单就卸货。unload something from the car， 从车船上卸。另外呢，就比如说你就是取出什么子弹啊、胶卷啊那种也叫 unload 哦，明白了。还有比如咱以前手机里面 拆出来， 对对对，有那个什么什么存储卡，哎，我把那边给它卸下来， 卸出来，都叫 unload、 嗯。 好，然后就是那种了，推卸责任，甩包袱， 甩包袱，哟，这不好， 就是就是比如说吧，那是他的事儿 ，it's his problem。 这是他的责任， 他不应该把问题甩给你。Not something he should unload onto you。 啊、unload onto you， 就把那个东西卸载了放你身上去， 哎，对了哈、something unload onto you， 那朋友们注意一下，是 onto， 就是 onto 到你身上， 对，这是一个词还是两个介词的连用？ onto onto somebody 是 on 空格 to on onto 一起的、 一起 一个词哈 onto somebody。 OK， 好，特别 好，大家记着点啊。 好，接下来这个意思脱手卖掉，比如说、卖掉股票， 快说怎么说。 They want to unload their shares at the right place, right price。 真好，在合适的价格把股票给 卖掉。unload their shares。 我跟您说一下哈， 好的， 这个 unload 啊、您刚才说的是卖股票，对不对？ 没错， 我们有一学名、出货。 嘿，您看看、unload 不就是吗？掉下出了 对 货， 对，这个最完美的出货的方式呢，就在于我出的时候股价是没有太大变化的，没有波动的，就是来无影去无踪就把股票给出了、尤其是在这个政府啊在进行这个股市救市的时候，然后呢当这个市场已经稳定了，那么他必须要离开这个市场啊，让市场进行自己的运营啊，那怎么办呢？他就来无影去无踪的，很神秘的，哎，他就走掉了，很帅气， 就是神不知鬼不觉、 对，就这感觉， 对 对， 所以说一般来讲、大张旗鼓的通常都不是真的， 还真是这样， 神不知鬼不觉的通常、那就是真的， 那是真把式哈、 那是真把式。 对，刚才金东老师呢为您讲的这个 unload 啊，就是卸货，然后金老师刚才给您说的 upload 就是、往上加上货 、一个上货一个卸货、所以 load 这词儿词根大家要搞清楚了哈。 是， 其实刚才这个unload something onto something 呢，通常都是指比如说要脱手、卖掉一些非法物的物品或者是一些次品， 就不好的事儿呗， 对，叫 get rid of or sell something、especially something illegal or bad quality、 质量不好啊，不合法的东西啊，我就给它甩掉，是吧？ 对，尤其是指非法物品或者是次品。 明白了。 然后就生活中那种甩责任、 甩责任、 叫 pass the responsibility for somebody、或者是 to somebody else。 明白了， 推卸责任 upload onto somebody 是吧、 onto you。 你看都是卸下来的意思。 对 对 卸和取。 对，不过咱们有时候也应该学会卸下，是吧？给自己的压力。 您说有没有什么好办法，生活中能每天卸下负能量啊？比如说跟那个有正能量的人相处，这是一种方式吧？ 对。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每天睡前的时候啊，自己稍微叫吾日三省吾身。 就是说睡觉前稍微想想自己今天做了哪些那个害人害己的事儿、 对 哪些危害社会的事儿， 对 哪些伤害同事的事儿、哪些伤害他人的事儿、说了哪些不该说的话，稍微自省一下， 对， 稍微自省一下，你发现你睡得特别香甜。 对，其实还有一个哈，大家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的 sufferings 并不是别人给我们带来的，而是自己的欲望。哎呀，我想挣个1000万，我想这个，我想那个，结果你的压力重重。其实当你把你那生活变得相对比较简单以后，可能有一些的压力，慢慢它就自己就散去了。 对。你看，近朱者墨，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 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傅老师跟什么样的人主持节目境界都不一样、 境界不一样。哎呀，一天比天高啊！礼拜五就礼拜二就涨停是吧？对吧？ 是不是？你自己说嘛，为什么非要我说出来呢？ 那不我不说谁说？ 哎，傅老师每周二脸上都要露出礼貌而不是尴尬的微笑， 对， 尴尬而不是礼貌的微笑， 特别好啊。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说什么了、 这年头千万不要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一箭半雕。 对 最后一个词来吧， 来吧， 开锁、这业务不错。 是 开锁怎么说？锁、 锁我知道，对，就是 lock。 那开 unlock， 就是 unlock 对吧？ unlock， 就解开了， 特别简单哈。比如咱第一个吧，说把那个门的锁给打开， 打开门锁。To unlock the door. To unlock the door. 注意啊，打开门锁不是 unlock the 锁啊，是 unlock the 门。 对， 是把这个门打开锁，这个过程叫 unlock。 看来它和中英文之间还是有差异的。 有差异呀，人家是 unlock the 门。对不对？ 对，但是您知道吗，金老师？除了它是一种，比如 undo the lock of a door, window, etc. 啊，就是什么窗子呀、门啊，咱们用钥匙把它打开，物理性质的。它还有一个抽象的概念。 抽象的概念呢，就跟刚才那个 uncover 有些相似了。 对，你看它的解释都差不多 ，to discover something and let it be known。 哦， 是吧？ 原来还是有一个发现。 对。 揭开秘密的意思， 说给潜水员啊，希望揭开海底的一些秘密。 你想想，海底的秘密多不多呀？ 多， 太多了。现在我们对大海的认识，那还不到九牛一毛呢。 真是这样的。 这词儿能那么用吗？九牛一毛？ 我觉得还不如九牛一毛呢。海洋太神秘了，是吧？ 真是完全还没有 大海捞针， 哎，就是完全什么都还不了解， 还是在那个 surface 呢， 还在懵懂的状态中。 对，没错。 所以潜水员希望 the divers hope to unlock some of the secrets of the seabed。 这个 seabed 啊，就海床，海床不就海底吗？ 你看都是海的床了，那得多深呢、 那朋友们，您看， 海底了 啊，都海底了， 海底了， 见底了， 不是海底捞哈、是海底了。 所以软广，那朋友们，您看这里 ，unlock some of the secrets of the seabed 啊，就是海底下的一些秘密，咱们给它揭开。但是它呢，其实和刚才我们说 uncover 也不一样。那个词刚才今天老师讲了，特别是一些 illegal 的东西，对吧？不合法的啊，或者是什么被 hidden 的东西。这个呢，海底下的这种秘密呢，它就藏在这儿，它也不是什么合法不合法的。 它是那种解开之谜的意思。 对， 你想那锁它封闭起来了，给它解开。秘密你不知道吧？ 不知道。 给你解开了，给你启开了。 对，所以这两个词可能还是有区别的啊。这个 unlock。有点像以前被尘封，现在打开，这是一种全新的、焕然一新的感觉。 对对对，你像海底的一些秘密，它就是尘封的， 是吧？你海底下好多宝藏啊，好多资源呐、咱把这些秘密都解开。 而刚才那个 uncover 呢，它有一种给它暴露出来，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意思。 对，要把你就是把你揪出来， 就是让你晒一晒， 对， 一些秘密， 对， 阴暗的角落晒一晒。 对， 所以这个是解密哈、解密、解谜， 俩词还是不一样的。 So the divers hope to unlock some of the secrets of the seabed。 解谜 还挺科普的。 对，所以你说咱们玩游戏的时候，这个、关过了叫做 unlocked。 啊，你看 解锁了， 哎，解锁了。 但是您不能用这个 uncovered 这个词，就有点好你在做坏事情一样。 是，那就不一样了哈。好嘞，那咱们今天呢，咱就学了一个 un 这个前缀，第一层意思呢非常的普遍普通，表示一个大否定，不无。第二个呢，表示打开、解开，有这么一个哈开锁的意思、嗯。 对，没错。 好，接下来咱们给大家走一遍哈，今天学的词语的发音。UN 首先表示不或无 unacceptable 无法接受的 uncertain 不肯定的 uncomfortable 不舒服的 unlike 不同的 第二层意思 表示打开或解开 uncover 动词揭露 unload 卸下货物摆脱 unlock 开锁 好难吗七个词 嗯 不难哈、啊、 嗯 嗯大家多下来多记多背了啊来总结一下这个词根吧CEPT accept 对这个 CEPT 表示就拿的意思啊、 certain 这个里的 CRTAN 是个单词表示就是肯定的 comfortable 这个 FORT 呢表示卷曲所以说 comfortable 就能卷曲的就舒服的 卷成一堆的 对 全部卷起来的 comfort、全部卷起来 没错、 like like 是像的意思 cover c-o-v-r 表示覆盖 load l-o-a-d 表示的是负载 lock l-o-c-k 表示锁 好哎，每次听完咱们节目该困的 也不困了 也不困、我要说该困的已经睡着了不困的您学到了知识 对、 每天呢趁着这么一些零碎的时间学一学英语挺好的当成是一种生活的习惯 对也希望大家听了我们的节目都开开心心的高高兴兴的 哎，这很重要大家都说了嘛听富嘛讲正能量、 哎呦谢谢大家、 真是完美没有比这更完美的了 不是您那几期节目都特完美我这个就是电 我说的是比富妈听富妈讲正能量没有比这个更完美的了 你记得特别完美 说坏话你看就打磕吧说话打磕吧 人间正道是沧桑 是的你看我们主持节目都那么开心所以也希望把这种乐趣和快乐带给大家 没错 每天生活中都要保持好心情另外什么来着上升一个高度吧睡前 五日三省吾身 对没错五日三省吾身嘛 看看自己有没有做过是吧发火的事情了 三省吾身之前呢大家别忘了晚上可以听我们的回放怎么听呢 对就是那个晚上十点的重播啊，大家微信公众号上加一个收取今天节目的音频和全文版也能听英语 PK 台节目同名好谢谢傅老师 谢谢晶晶谢谢同学们 谢谢同学们的参与哦咱不定期点名哈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 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是海淀区委书记于军阅读能使人在文字的斑驳里感受一代人的风骨经典作品能够让我们领略人类智慧与情感的深度我把最近读过的两本好书推荐给大家一本是读懂中国经济第二本书是影响未来的新科技 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One thing I know That is I know nothing 世界很大我们很渺小北京外语广播与您相约更精彩的大千世界